长陈建仁首度赴立院备询，蓝营立委集结在议场内悲歌喊口号，结果有点烂惨。 A 型政府， 口号终于有点默契了，要求普发现金10000元，让蓝委用看板标语全面霸占发言台。原先预计10:20，陈建仁就能到议场内报告并备询，最后时程也延宕。 没有站主席台啊，这个10000块就不见。答应发现金10000块，陈建仁马上上台。 又犯了老毛病，那不走正常国会的质询的政党权益。选民的委托，他们不走质询这条路，那用霸占议场，也不国事论坛发言，也不让人家上台报告， 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心情啊，来向立法委员来报告我的施政方针啊，请立委能够来支持我们3810的议后的特别条例跟特别预算，对诚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让行政院长有一个说明的机会。我希望这个杯葛不要造成相关的法案或者预算案通过的时机。 普发现金6000或10000，朝野政党没共识，国民党杯葛议事也让陈建仁阁揆处女秀被迫延后。三立连凯君、朱淑君 ，S 新小组台北报道。 大家午安，我是王祖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今天呢，刚可以看到是立法院新会期开议第一天哦。那当然第一个任务呢，就是要赶快通过发现金的条例嘛，力拼三读嘛。那四月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领到这个6000块钱。结果今天看到现场又是怎么样呢？国民党又来杯葛了。好，原本是说呢，上午10点哦，行政院长陈建仁呢上台接受总质询，但是国民党这一回呢又要求要发10000块钱。结果现场就看到呢，20几个立委霸占议场，手拿麦克风在轮流演说，国民党痛批行政院呢通过房贷补贴政策是大傻逼，但奇怪了，自己要求加码10000块钱，这不是很荒谬吗？国民党恶意杯葛，所以现在还看到堆积如山的法案才会越积越多。那说是为了人民好，好，那是中国的间谍气球，没有想到现在有残体落在东引岛哦。国民党立委又说是什么呢？说啊，这个只是海上漂流物啦。陈玉珍说呢，这不至于上升到国安事务。那奇怪了，从台湾到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被中国船只扯断，马祖1个礼拜都没有网络可以用。国民党这个时候又说是国安危机了，这不是明显的很双标吗？好，国民党说呢，这民进党的排黑只敢打苍蝇。但是你看看哦，党主席赖清德呢接任党主席不到1个月的时间，把黑金啊、学伦啊都给交代了，尤其是党公职的排黑修得比现行法律还要来得严哦，连媒体人黄伟汉都说，这个男人真的是太狠了，因为他玩哦，都玩真的。那国民党呢，大家看到什么呢？拥抱黑金、贪污、杀人犯，这样子对吗？林明真的儿子说呢，自己当县长特助是为人民做事，他都没有领钱啊，没有领县府的钱啊。但现在呢，被爆料说原来钱是从老爸另外一个口袋拿出来的吗？林明真哦，选举期间呢，拿政治现金给儿子1个月8万块钱，这个薪水真的是很高的，因为其他人呢都没有拿那么多，可能4万，可能6万，他硬生生比别人多了2到3万块钱。更讽刺的是呢，自己住在豪宅哦，同一条街上就是林明真任内盖不出来的社宅跟青年住宅，这不是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吗？好，国民党呢诸侯郭之争又怎么争了呢？今天侯友宜他也去拜妈祖了，反郭派呢现在开杀要来呛郭。前立委卢嘉诚就缓颊说，哎呀，那一天呢郭董出来讲话，其实道歉呢这个意思已经到了，意思就是说呢不要再赶尽杀绝了啦，再计较4年前没意思啦。而且呢喊话朱立伦说要赶快提出初选办法，因为怎么样呢，郭台铭也很着急嘛。那虽然为什么郭台铭觉得自己底气很强呢？因为觉得民调做出来小胜侯友宜嘛，所以他也就觉得底气足，他有办法来跟朱立伦较劲了。但有最新民调呢，是郭王会之后呢，郭台铭的负面声量占了70%，怎么样配都输给赖萧配，所以郭台铭的底气还是那么足吗？大家说到2024的最重要一战，对于中国的威胁呢？ 进宫庙正前方就看到一张挂着超大郭台铭参拜的大照片，土城顺行。 因为现在就连美国国防部的副助理部长也会在近期访台。今天节目上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今天节目来宾，台湾智库策略长王义川。 大家好。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举金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举金好，好。 资深媒体人林玉慧。 举金好，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张伟元。 举金好，大家好。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轰轰闹闹的场面哦。行政院长陈建仁呢，今天第一天到立法院来做施政报告，而且要备询。那陈建仁也说了，他要以最真诚的心来跟大家沟通。但没有想到，一大早十点哦，这个国民党就传了弹啊，怎么弹呢？背个不让陈建仁院长来上台。最重要的是6000块钱的现金，今天国民党这边又加码喊说啊，一定要10000块钱。我们要请教义川哥，怎么到今天哦，国民党还在并济村呢？ 这个立法院啊，每次开议啊，这种叫做正常能量释放啊，啊，所以国民党讲这个惯例，一个薪水小偷啦，就是讲呐，要9点演出来，啊，无以后咱开放6点开始演好啊，演到9点，大家正常来开会，这种诶，国民党大家即摆咧等讲要分这6000，伊即摆搁甲动，我请问一下，今仔会无开，是要甲陈建仁闹开？还是放陈建仁走啦，因为你点敢问啊嘛，你欢迎来对大家薪水照领，出席会照领，拢照领哦，大拢照领哦，安尼啊，你要陈建仁点去用问，安尼国民党会足欢喜的呀。啊，今天你讲的代志讲啥？我甲因一天的迄个会场的布条，两是倒来听哦。第一个讲哦，6000爱改1万。第二讲哦，啊，劳保破产了，啊，你哪不爱补？啊，这道不是要保健保劳保吗？啊，您到底是个在动啥？啊，不是讲要破产，啊，就是要保啊。第三，伊讲啊，长照缺钱缺人，啊，长照缺钱缺人，啊，所以你爱总咨询，你爱问陈建仁啊，讲缺钱缺人怎么办啊？不是多写这个报条啊。第四，伊讲哦，他们副高端啊，挺抄袭啦，错误的能源政策啦，低薪啦，哦，这个房子买不起，租不起，啊，这不是拢当即时来去问吗？啊！你都无爱问，啊无爱问就讲，迄个布条用遐一大堆，啊带火，啊火到尾啊咧，啊无搁火落啊，啊无震到阴暗吗？震到天光啊？无啦，下晡大拢搁有摊啦，即摆下晡大摊化解散啦，今仔日咧钱照领啊，薪水照领啊，啊大家都在等挂恁规群大母啊，有意义吗？啊咱大概选举选地位啊，选出这种的，啊拢带领薪水。以后若要演这种诶，我是甲朝野协商，大家讲好6点到8点半，2点半钟，看要安怎演。较早一个叫国事论坛，就讲你逐天哦看报纸，看了会当去顶馆转5分钟。即摆这种诶嘛是会使啊，到2点半钟看要安怎演。即摆重点是，即个钱是当时要分嘛？啊，咪讲过年前，各位还记得吗？农历过年前，国民党讲哦，我们要延会，要站到这个小年夜。迄天一定要通过，啊，曾明忠要去倒本钱，大家有听到这句无？啊，即摆咧，啊，你宴会啊，啊，即摆开始啊，过年了啊，讲要讨论这件代志啊，啊，恁搁带花，搁带乱，有意义吗？我讲哦，你若要甲陈建仁闹开，足简单，你也叫陈建仁徛去你的咨询台顶管， 直球对决就好了 啊。啊，国民党诶，一个一个问，吼、哦哦，一个一个问，啊，时间安尼问，啊吼。那问了未受物件用弹的破水，这拢无要紧。你袂当拢无爱问，国民党你们在打假球呢？薪水照领，啊无要积存，吼、哦，啊即个想讲你拖要甲闹开，好啊，啊幺八叉分6000，你也要骂，啊即摆讲好，即摆来你讲你分1万，啊来咧，你讲哦1万无够哦，可能该改2万哦，拢恁咧讲，我讲啊即个代志，有人讲若佮安尼拖落去就对，可能到暑假才分会着。哦，啊，所以啊，即摆朝野协商个啦，国民党恁今仔应该咧差不多啊，大家看到恁作认真吼，安尼嘛会使啊。啊，以后我是建议朝野协商，大家讲哦，游院长啊，柯总召吼，曾明忠大家瞧瞧，以后6点见到8点半，啊，要安那会，要安那乱的，9点吼，拢准时来开会。 好，所以呢，因为我今天有看这个直播，我本来呢还想说要看看陈建仁院长啊，这个备询的时候说些什么呢？但没有想到，只看到呢这个国民党立委哦，一个一个上台轮流发表演说、演讲比赛啦，而且20个呢全部都上台了，一个一个慢慢讲。好，讲到12点之前总算结束了，那就真的这样结束了吗？好，我们要请教一下苏培哦，因为说呢还是没有共识嘛，所以下个礼拜二要表决战，这一战可能也是蛮精彩的，因为可能国民党又得传一弹呢。不过国民党这样吵有道理吗？好，现在让大家说6000块要变10000块钱，连法案的名称你都要吵，这在干嘛呢？现在连民众党立委都看不下去了，说国民党就是在作秀嘛。 当然是在作秀啊，所以刚刚义川大哥讲说啊，后边吼就讲了好，6点到8点开始演，我来讲，这倒霉的是谁，你知道吗？倒霉的就是记者，记者本来8点去上班就好，现在该干哦，超过两半都要去李焕英， 这我们要抗议了哈！ 真的，你们这个三 D 电视台要去抗议，抗议，抗议啊，对不对？ 大嫂这边， 重点是立法委员上班是为什么？是争取权益，而争取权益不是让你在那边演说、欸、 对啊， 你如果你自己一个人站在台上这么会讲，你应该讲到陈建仁啊、你如果真的觉得6000元不够，应该发到10000元，你应该在备询台上面站陈建仁站到倒、结果不是嘛？你们一下子把所有刚刚这个一川大哥讲的所有的这个题目乐等全部在那边念一次之后，然后20个人去讲一讲，自己演完之后，然后就下课拜拜，然后今天就领了出席费回家。那对这个发现金的条例有什么帮助吗、完全没有帮助。再来，你现在这个接下来礼拜二要来提出这个表决，你表决的东西连什么都要表决，重点是人民要拿到6000或10000嘛，你怎么连名字法案国民党都有意见，难道用你的名字我就会变成是20000吗？用民进党的名字就只有6000吗？不是嘛？ 不可以刁难嘛， 所以民进、所以国民党是为了作秀而作秀嘛、再来，我们原本都希望228就要开始发现金，结果国民党呢1月5号的时候跪泥祭井哦，的公哦要拼过年前发6000啊，国民党说一定可以，就要要求立法院延会，一给吹狗讲的哦，讲跪泥井就要分啊哦，结果那时候没法度，然后结果就打假球，今天讲说这个一定要坚持发10000、所以我们如果按照这样再拖下去，不管是6000或者是多少钱，可能都要等到7月才领权。所以大家若是伫个等这6000块，你等领袂着，拜托卡电话哦，国民党的立委，甲抗议，抗议我卖个肾啊！你们好好的认真问，不要这样恶搞瞎搞。再来，国民党真的是完全双标哎、他们现在一方面说哦，普发现金6000块不够啦、一定要发到10000块，因为你们收的税收的超多，所以应该要发10000块还税于民，这样才对。然后另外一方面，针对比较弱势的民众，他们的租屋补贴，我们现在加嘛，从2000到经济弱势，可能可以收到14400块。结果国民党说这有这乱花钱啊！ 对，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租屋补贴其实扩大了，第一个。随到随办。第二个没有上限，过去租屋补贴它有一个这个经费的上限，用完就算了，你不叫慢到申请的还申请不到。然后包含旧户不用重新申请，新户不用房东的 ID， 加上有一些过去不能适用的房子现在都可以适用了。像这样子可以利益弱势的民众，是安那国民党讲安内合作浪费钱啊，所以我觉得国民党不要为了作秀而作秀嘛。你们既然觉得陈建仁过去身为学者，可能对国情不够了解，那你就问他，你就拿出你的专业，把那个你们在上面演讲2分钟的时间那些内容全部来问倒陈建仁。全国国民会给你们掌声，而不是只是在那边为乱而乱，连名字都要用你们的名字，国民党有这么野蛮吗？ 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委员哦。所以国民党立委到底要乱什么呢？啊，我知道了，要展现给蓝营小鸡看，你看姜还是老的辣哦，是不是？ 没有啦，因为我觉得哈，今天首先哈是隔奎换人哦，原本是苏贞昌，现在换陈建仁之后，那当然我的确哈，在苏贞昌任内最后一次协商的时候。当然，实际上国民党是有签名的，针对这个普发6000元哦。那当然，国民党一直以来的立场都是10000块。那换新阁揆之后， 那你的签名是6000，对啊，之前是6000块，1月8号那时候是6000哦。 对啊，1月8号你给我讲跪你祭井都爱分6000块， 没有、 而且真民众还要去帮忙发现金，就是发6000啊。 对，一开始的时候，这有这个所谓超征议题出来的时候，其实国民党是主张要把这个还税于民嘛。那当时是提6000，后来的确也后来的确在选前，在年底之前的时候，就过年前之前，其实后来改成10000块哦。那当然后来也签，我也必须说，党团实际上已经签字了。那因为换了新阁揆之后，那当然国民党立场希望看看新的阁揆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政策的一个不一样，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要求说看看陈建仁是否会变成换所谓发10000块的情形啊。那的确林维洲刚刚讲的话是没有错的，因为 所以你们今天是为了画跨买才背阁的，是不是？ 当然是画跨买，因为林维洲我必须说的确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国民党现在在立法院是一个少数政，这一小党啊，第二党啊。还30几席的立委而已，所以所有的表决都不会赢民进党、不透过这个方式去展现我们的立场的话，或去展现我们的诉求的话，其实是很难被重视的、那也希望通过这样重视，那我们看到今天的杯葛也到这个中午大概结束、那 当然有人会说啊，你要让陈建仁有上台的机会去讲讲看嘛。我的立场也是认为说，当然陈建仁有机会让他讲看，觉得说他跟我们立场不一致的时候，或者是他这跟国民党就有机会可以在质询的时候去透过这个交锋的情况之下，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嘛。但我也的确不否认说这个是一个引起注意的机会哦。 你说蓝营老将要引起其他人， 不是引起，我觉得引起社会的关注，不是引起小青的注意啊。立法院攻防有立法院攻防有立法院攻防了、啊。那另外还是要讲到哈，因为它也不只是这个普发一万块，这是一个标语，里面还有许多不同的攻防哈，包含是针对这个特别条例里面3800亿里面。其中1800亿是普发现金嘛，那1000亿是补贴这个德健保跟台电，刚一川哥也有讲啊。那剩下比较大的问题是，1000亿是这个什么强化经济的社会韧性，是有一个空白授权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确定这1000亿元放在这个议题里面，它到底会补助到什么东西？可能是刚刚讲到的住房补贴，可能是什么？我们目前不知道。那站在预算审查立场，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新的行政院长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嘛。那我会觉得这个包含这种悲歌意识的部分，老实讲是过去，我觉得不管哪个政党，在野党都会透过这个方式来强化他对议题的一个诉求啊。那我觉得这也是属于在议题正常议题攻防能力的过程当中。最后我还是要讲哈，那如果今天是只是因为说我不喜欢陈建仁，我就单纯要背锅，我不喜欢民进党，我要把这个背锅的时间拉长，拉到他不能上台讲话的话，那我觉得有没有道理变成国民党去解释啊？但透过这个方式针对某个议题去展现我们自己议题的关注，我觉得目前而言这个方式，我觉得也是社会当中目前还可以接受的。 可以吗？ 展现自己对议题能力的一个重视啊，展现大家去关注这些， 因为你在浪费人民的汗， 不是因为 我们领不到6000是什么样啊？ 这也不是，这也不是领不到六千， 我可以领到6000吗？你们要展现议题，可以在别的上面展现吗？你们要展现能力，可以在别的东西上面展现。让我赶快领到六千吗？ 假设这个时间哈拉长了1-2个月，真能争取到10000块的话，我相信民众也可以支持嘛。 那你们就拿那个700亿出来啊。 地方政府要不要拿出来？是不是？好，我们请教国成老师，因为包括今天林维洲就说了啊，不背个发10000块现金就无望啊。那意思就是说，好像我就是为了炒而炒，还是真的在无理取闹呢？因为你看啊，我们之前讲很久嘛，年前讲到年后嘛，啊，地方政府都不发，你现在一直叫中央发，然后都已经签名了，刚委员也说啦，啊，还来背个这一套。 我认为这个很没道理啊，因为之前朝野协商就已经签名啦，现在说啊，你隔回换人。但是问题是立法院党团还是同样的人啊，同样的民进党立委，同样的国民党立委，同样的党团，为什么以前签了现在不算数？我觉得这个没有道理嘛。那不然以后不协商了啦，大家都来比人数，那这个对国民党其实不会比较有利啦，至少在现在这个阶段。所以第一已经讲好了，协商过了，签字了，现在又在这边背锅，我认为这个是不符合游戏规则啦。好，立法院多数党尊重少数党，当然这个少数党有时候大家轮流当啦，但是多数党尊重少数党，朝野协商就应该有他的权威性，不然的话还协商什么？还浪费那个时间干嘛？这第一。第二呢，就是现在齁，这个有双重标准的问题嘛。你现在好六千，好这个说要发10000，好，然后呢你说租屋补贴是大傻逼，但你从6000变10000多发4000，那不是一样大傻逼？而且租屋补贴主要是补助弱势的人吧，那一万是全民均沾嘛，但哪一些更有对弱势补助到有帮助的感觉，当然租屋补贴有它的必要性嘛。而且呢租屋补贴到底有没有必要，国民党如果觉得没有必要也可以就让陈建仁上来，财政部长上来，内政部长上来，好好的让社会大众看一下租屋补贴到底有没有必要，国民党反对租屋补贴它目的到底是什么。这第二个。第三个，你现在多发这个一万多出来的钱呢，现在就有人提出啦，那你干脆把这个补助地方政府那些钱移过来也很快。但是呢地方政府现在都在叫穷嘛，你现在在新竹我们节目也讨论过什么育儿津贴，对不对？现在也是没有钱，他到处想怎么找钱，在没有做一个更加合理的规划之前，我认为还是照原先朝野协商大家讲信用，对不对？先发6000这件事情搞定。至于说那个条例的名称全台湾到底有多少人会在乎说那个条例要叫什么名字啦，有钱拿到好，然后真正能够落实到补助弱势的生活，这个最重要，对不对？你不然那个条例老实讲就叫发钱条例，还是叫100个字中华民国112年度这个超征税收等等等等，最后结果多那个字钱会比较多吗？没有意义。那如果真的觉得6000不够还要再加发，好，那我认为更是应该诉求真正的政策的质询跟辩论嘛， 对不对？陈建仁你这个如果你们觉得他没有本事这个当这个阁揆是如何如何的话，那就让他上台见真章到底怎么样 啊，不会因为说啊，像这个林维洲讲说，哎，这个不发一万不让他上台，那发了一万就让他上台，那不发一万他不上台，那他不很凉吗？对不对？哦，很凉又可以躲一天。 对， 有这种逻辑吗？我是觉得这实在是很混乱啦、 好，真的是很混乱哦。这边也是蛮炉的啦，让大家又看到不基础的哦。不过说真的哦，国民党就是这么样的双标吗？包括这个中国间谍气球已经让美国跳脚咯，结果现在呢，东印岛上面也发现了有一些可能这个海上漂流的东西。好，不晓得可能是残体啦。那现在国民党立委说什么呢？啊，说啊，不是啦，你们太严格了，这个只是海上漂流物而已。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但是国民党立委说什么呢？陈玉珍说啊，没有啦，这个只是海上漂流物而已。哎，怎么遇到了老共又开始转弯了呢？我们带你快来看。 这是中国当地去年民众捡到的空飘气球挂载盒子，上头有简体字、数字探空仪以及所属公司太原无线电。类似的空飘物16号当天也出现在国之北疆东引，被国军官兵在靶场捡到。中国空飘气球直接飞进东引领空，国防部不敢大意。 啊，也是个这个气象的气球，但我觉得我们料理从宽嘛，我不这样就认为。所以我派一组人好、去做这个研究。 只是气球发现时间是16号上午11点被官兵发现，直到晚间7点才公布讯息，整整8小时却只对外公布是直径1公尺的空飘气球。军方遭质疑是否刻意大事化小，因为跟美国侦测直径超过20公尺落差太大。 此货中国气球残骸很明显跟在美国击落气球是不同的。一项气球它也通常具有这个军民两用的用途，导弹或者是火炮射击的一个校正的一个资料。 金门马祖跟道路距离很近哦，就像常有海漂垃圾啦。 蓝营当气球是海漂垃圾，大惊小怪，军事专家不敢大意，因为即使是气象气球收集的大气资讯，都可能变成解放军攻台的情报关键。而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民调统计，超过 66.3% 的民众认为要把气球击落，只有 19.2% 不赞成。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更呼吁台湾跟日本应该共享气球情报，面对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以空飘气球侵扰台海周边以及东亚地区甚至世界各国，让全球谨慎以对，不让中国为所欲为。三立新闻葛子刚、陈彦豪台北报道。 好，所以国民党立委怎么会说这个只是海上漂流物呢？请教一下任俊哥，他说陈玉珍说只是因为最近啊气球听起来比较敏感啦，应该不至于上升到国安事务，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这第一个，这个不是在这个海上漂流的垃圾，它是在我们的靶场上面找到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讯息上面就是一个错误的哦。第二个，我先让大家回忆一下，因为你刚特别提到说这个陈玉珍讲说，哎呀，不用担心啦、不要上升到国安。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啊，这个共军啊，当时在这个发射这个飞弹有没有？那越过台海上空的时候，因为国防部研判说、说这个对我们没有产生危害，所以第一时间其实没有公布说这个飞过去。 对， 那个时候国民党怎么骂的，你知道吗？国民党的有个立委叫做温玉霞，他说呢，这个叫做隐瞒真相，还谈什么全民国防？我给各位看当时的报道啊，这上面其实就有写到，是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那我就问嘛啊，那现在国防部告诉你讲说，对他们找到，而且是国防部就发布一个讯号，因为讲说东引你上得去吗？我上得去，我们平常不住在那，所以国防部主动告诉你讲说，他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气球的这个残骸，而且你在画面上面，事实上他也拍给你看，告诉你说我真的找到，那你说这边惊？那你弄得我好乱，你知道吗？到底是要讲还是不要讲？我们再回来看美国在这件事情上面，在空飘气球或者不管间谍气球、气象气球，他那时候在意的点是什么？他在意的点是说，哎，你在我的这个飞弹发射井的上方，因为我那个州就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义勇兵三型的那个飞弹发射井，那你在那边，我就怀疑你是要刺探我。同样的一个东西在我的靶场上面，我不敢讲说靶场它就一定有具有多那样，可是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军事的设施，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标准要不断的调整哦， 好像上面还写简体字，其实是蛮敏感的哦。 不是，它上面当然写的是一些蛮特别的字啦，就是它上面还写说他自己还先告诉你说这个叫做气象仪器啦、无毒无害 啊， 自行处理无需寄回，好像我也不知道寄回给谁啊，上面也没写地址哦。那另外他还有提到就是说哦，对啦，他这边有一个说哦，他这边有一个这个叫做数字的这个探空仪哦，应该是这样，然后 要讲说这是哪一家公司。然后按照他们的说法，其实国防部有针对这个东西有稍微初步的进行研判啊。我也必须讲，就是说他现在初步研判认为说，对，很有可能是跟气象或什么有关。但问题是，这也不是我初步研判或谁谁谁怎么样。为什么这些东西大家会那么的高度关注？因为很简单。我们再回来看之前这个金门上空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无人机，而且呢，他还公布那个飞行的轨迹，而且还不是只有公布飞行轨迹而已啊，还飞到我们这个据点的旁边去，还跟你说，哎呀，我送你个榨菜，送你个卤蛋，然后把那个东西掉下来。那时候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你按你欧贝软木榨菜卤蛋，榨菜卤蛋，炸弹炸弹，又取这个谐音来恶搞。所以我觉得没有任何人在这件事情，你看国防部的说法，我老实我赞成国防部，他用了四个字叫做料敌从宽、意思是我根本不会知道，欸，我怎么自己去研判说我在地上看到他，哦，一波待机卖菜鱼，没有人敢做这种判断、所以当他真实已经掉下来，而且我公斤下来他已经掉下来，我不捡他吗？我自己判断，哦，该笨手，该没路用，我都卖菜鱼啊。所以他意思是要讲说国防部发布这个新闻无聊至极吗？我认为这很难说服大家，就是在这整件事情上，不要跟我讲上面写简体字，我跟他写英文，你也要给我查啦，因为这是一个国防的整体的概念，所以我不太觉得，就是说为什么有些这个议题哦，遇到好像大陆跟什么有关，那国民党有些朋友就会讲说啊，不要担心。我在想，很有可能是因为陈玉珍他自己本身是金门的立委嘛，所以他觉得说，哎，可能这个言语上面啦，他感觉上好像要减缓这个地，因为毕竟他们才刚去，号称说跟这个大陆谈完了之后，有拿到一些这个红利。我说红利的意思是说，哦，他们为台商啊，会去争取什么？我不是说他收什么好处啦，就他好像说啊，因为他们这样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他希望能够降低两岸敏感的， 所以在帮对方说话。 哎，我认为他可能是因为基于这样，可是。他在东引欸，我们的金门啊，就东引对我们来讲还是非常前线的一个据点啊，所以对于官兵来说，因为事实上那个地方基本上都是国军的官兵在驻守啦，那这些官兵非常非常辛苦。如果从金门无人机事件到后来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不认为官兵在这件事情上是有错的，我也不认为国防部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讲实话，你如果你不公布出来，反而后面被人家踢爆，欸，你那个才叫做隐匿啊。所以我就讲，就说这件事情其实应该要，我们应该冷静的来看待，也没有国防部说，哦，我现在就是又抓到了间谍气球，就是要搞你，没有嘛。他的讲法只是说，对，他们现在把这个东西藏起来，有收集到，而且也拍给大家，为什么要拍？因为很简单嘛，我拍给你看，你不会觉得说，哎，有图有真相，你不会觉得好像我们拿了一个东西在做大。我觉得这才叫做透明，我觉得这才叫做公开，没有必要去说啊，我好像硬要把它弄成说我就是要打仗。你看我有一个气球，所以我就怀疑你要干。到今天为止，国防部其实非常非常的克制，所以他是不是垃圾？他是不是，哎，彩票垃圾是什么？哎，不是什么马桶盖，什么米羹，你不夹鬼，笨手卡干干软，我不认为是这样啊。所有的只要是高空上面，你用到气球，基本上它上面一定会有探测的设备，不管它要探测什么，它可能是民用，做民用，或者就那不是我现在在这边看了一个机器，我就说哦，它是民用，它是军用，因为你不会知道它的数据要传输到哪里去，所以对于军方来讲，它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它是一些这个所谓找到的这些仪器，包括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这些东西。它到底是监测的东西，还是它是一个，哦，有个镜头或什么，它是在拍， 要更积极的把它查清楚， 这当然要查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阶段还没有真相大白之前，就硬把它，就是先定调说它就是个笨手， 海上漂流， 我觉得也实在是太过于草率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大家就是国防部没有跟你说我要开战啊，没有这样，他也没有说我现在就派飞机去跟你打，也没有嘛。 好，所以国民党呢，感觉起来好像蛮担心的哦，所以要赶快帮忙洗白吗？请教一下玉慧姐，因为最近呢，还有个消息，就是台湾到马祖呢，这个海底电缆突然同时间断了两条，那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啊，同时间断裂这个很少见，你知道电缆有多粗吗？怎么可能突然这样断裂嘛？好，民进党就说这是国安问题，但是没有想到，哎，国民党这个时候也讲了陈时豆沙包吗？是严重的国安危机，他们也认了吗？ 这个当然是国安议题啊，这个当然是国安危机啊。可是我觉得，国民党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爱中国？凡是在台湾，你只要任何事情，你们都是来乱的。海底电缆哦，为什么这个同时段？其实啊，台湾跟马祖之间有三条的海底电缆，但是有一条早就年久失修，早就断掉了，现在只剩两条啊。这两条在过去的五年来啊，它其实断过27次。 27次。 那这个是李汶过去他曾经啊，就这个106年，民国就 2017年一直到现在，它所有断的啊，断的原因断在哪里，然后是谁弄断的，它有做一个统计表，这在李问他过去他曾经统计出来。好，那就有最比较接近的一次啊，在这个2022年呢、啊，曾经有一次，那是因为啊，这个商轮他在国际水域的时候，那他经过的时候下锚，那是一艘这个蒙古的这个船， 对， 他下锚的时候，那就不小心把我们的海底电缆拖断，剩下来的你看每一次全部都是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抽沙船，另外一种是渔船。渔船就是那个底拖型的那种，那个就那种渔船，然后把我们的海底电缆拖断。那你其实你整个的缘故，你去想起来啊，为什么连下锚都有可能把我们的海底电缆拖断？是因为海底电缆它其实是铺在我们海床下面，大概 2.5 公尺左右。那个你如果说抽沙船一直抽，那个海就把本来压在海底电缆上面的那些沙石就抽光了。那所以那个海底电缆就浮在上面，所以海底电缆就变成它可以保护的就减少了。所以现在从头到尾啊，这个今天会造成台湾跟马祖之间海底电缆有这么大的危机，最重要的就是来自于中国用灰色地带，用抽沙船来这个让台湾在这个当中啊产生很大的危机。那今天我早上我打电话问李问，那我你打手机不通，你用 LINE 不通， 它现在网络是断掉的， 它几乎是完全断讯，你只能够用室内电话，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今天如果马祖有任何人他要马祖的朋友要使用网络，那他全部那个速度会让你抓狂。你试试看，现在我们现代人只要一天你在网络，连在洗手间里面你没有网络你都要抓狂了，更何况马祖现在已经没有网络多久了，你只能够靠室内电话。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国安危机，他没有办法联络他在台湾本岛的任何的事物，这当然是一种危机。更何况现在中国有非常多的，我今天才看到有一个叫做那个 CBB 哈，人家是 BBC， 但是 CBB 哈，动不动就造谣台湾什么以美论啦，台湾有原住民被攻击啦，什么高金素梅又对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有多好多好，这样子的一个推特上面的一个假账号。如果这些的谣言在特别啊外岛上面，在网络断讯的时候，他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定点的方式来散布的话，这会对于离岛来造成多大的一个危机？这会对于离岛来造成多大的心里面上面的一个恐吓？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国安危机。可是我要问国民党的是，当你今天你终于说出了这是一个国安危机，过去这五年来你们做了什么事？民进党有李问，他去找了洪生汉，他们一起在立法院里面行文给 NCC， 要求 NCC 提出改善办法。那 NCC 呢，在2025年跟2027年，他们这个包括低轨卫星，包括微波，那他们希望说能够加强对于这个离岛所有的离岛那的通讯。包括在这段时间，民进党过去的不分区委员管碧玲也曾经质询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你们做过什么事情？你们除了在监察院要那个海巡署要来负责，要去抓那些抽沙船以外，要这个中华电信负责以外，你们做了什么事？所以你们怎么会只要遇到中国，你们也太爱中国了吧？遇到中国你们什么事情都可以糊弄，什么事情都可以不要。你为了6000块，你们6000块钱阻挡不让台湾的民众可以赶快拿到6000块，所以你现在还可以骗台湾民众，我赶快啊，我们要发10000块啊，要发20000块啊，甚至于连租屋补贴你都可以拿来当借口，可以不要这个样子在台湾的社会再乱下去吗？ 好，所以大家说呢，奇怪，国民党态度怎么会是这样子呢？这个台湾跟马祖这个地下电缆断了之后，跟东引呢现在出现气球，难道真的是国安双标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下一川哥，你看哦，这个洪胜汉委员说什么呢？如果国民党真的在意的话，请夏立言向中国表达严正的抗议嘛。那你这样开记者会来讲，中共有听到吗？ 这个今天国民党开这个记者会，后面那个标题啊，叫马祖全断讯嘛，然后什么国安 陈孤岛啊，这样 陈孤岛嘛，这代志你要去问讲像造成，我本来以为国民党开这个记者会是要谴责中国的愚蠢嘛。这个不是呢，他说什么？他说：“咱那电缆呐，像你简单的去有中国遗传拥挤的派去啊。” 所以是怪我们的电缆哦。 是啊，就是讲咱的物件去有人创派去。伊讲：“咱那物件呐，像你简单的创派去。”国民党你足奇怪呢，就讲我们自己的财产被人家弄坏了，然后你说：“ 啊，我们当时买这个为什么买这么烂啊？你为什么不去谴责那个中国的那个什么抽沙船？嗯，然后乔芳姐刚刚都停车嘛，一般在顶管是山来砍掉的哈， 他就不会 出来，啊，所以伊就点啊保护嘛，嗯，啊你顶管拢啊敲敲去了，两个变裸露啊嘛，嗯，啊裸露起码个敲起来登去嘛，这种事情当时在布建这个缆线的时候，中华电信绝对无想到讲。这个阿强啊，伊咧派咧渔船来给他刷抽掉了，和咱的缆线裸露嘛，伊就设计咧安全纸的讲，我要埋到什么样的 二点五公尺嘛，哈，对， 啊，伊闹起了这， 那就是超抽更严重了， 啊，是啊，啊，这个刚刚来就讲，类似讲即马啦军机咧绕台，嗯，啊，即马是咪爱问讲，哎，欸，啊，为什么中国军机那么容易绕台啊？嗯，啊，我们的国防部在干嘛？啊，我们的电缆怎么那么容易被中国弄？啊，你为什么不去问中国啦？哦，所以哦，国民党你呢，即马夏立言呐，啊，上面一群呢，吼，哦，有开了中国总代理的家，吼，哦，上面夏立言呐，啊，洪秀柱啦，啊，陈玉珍家，交，嗯，这个阿强啊，做熟的家啦，你嘛甲人拜托一下，讲恁的渔船啊，吼，卖多乱，吼，哦，嗯，你也看甲端影片，咱的海巡呢，拿迄物件，甲迄个粗沙船，你甲端，更唔敢端端人，嗯，哦，那像拢高空，那像安尼，你用迄，那个，甲迄个婚纱关照，迄个概念尔，拢甲禁过尔。甲到咱讲迄个啥物，迄个海上漂流物的气球，迄国安部你嘛要注意啦，你茫甲迄当作放天灯啦，你当作迄天灯哦，迄已经落在咱的靶场啊咧，迄内底哦，啊迄内底啦东西，迄内底是炸弹要安怎？迄内底啥物物件要安怎？迄内底藏落去了，有人去搭着爆炸，迄要安怎？我是建议哦，这个物件当然国安部做些代志会当讲，嗯，做些代志未当讲，吼，啊要讲要讲啊啥物程度吼，国安部有自己的。这个军事的考量，嗯，不过这件事情爱交这个美国、日本，大家捡到遐个物件吼，啊嘛交流一下，讲阮捡到啥，恁捡到啥，吼，啊这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计划咧执行诶？唔通大佬家己收起来讲啊，这还好啦，这就有点像放天灯而已啦，吼。啊，伊林刚才咧天灯越放越大颗，吼，诶物件，诶，搞到物件看哪像一个 K 啊呢？迄，那个 K 啊，外靠用这个。抓包起来，啊，搁运物件，啊，内底的物件到底生做安怎？我当然知道国防部有一些东西不能讲，可是总是爱甲人民讲啊，讲个清楚。啊无吼，咱咧当然的阿兵哥嘛，买紧张吧，嗯，捡到这买错吧，伊嘛唔知内底啥物物件。啊，人工愈飞愈济，迄当然的官兵，逐工看到迄飞怪飞怪，嘛唔知要安怎？迄做兵的拢是咱台湾的子弟呢，迄总是国防部啊，看这代志要安怎？到尾爱做一个研究啊，该讲的爱讲啊，甲国军讲的啊，甲国军讲吼，好，大家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好，所以你看哦，当美国呢对中国建立气球的态度是这样子，认为说你才飘过来就侵犯主权，他现在直接掉到东引岛，哎，那为什么请教国成老师，国民党要很急着来帮老共来洗白呢？ 这个说实话，气球电缆断裂哈，这些都是挑衅，嗯，都是故意的。为什么？我以前在马祖当兵的时候就发生过这种事情了。啊，这个全岛那个时候还没有网络了，好，公用电话全断。为什么？海缆被那个时候讲大陆渔船拖断。那大陆渔船为什么会这么容易拖断我们的电缆？刚才小范讲得很清楚，因为抽沙船把那个沙抽太多了，让那个电缆原先裸露出来了，所以呢，接下来呢，有意无意的在这样被扫过去就断掉了。可是我们那时候就很纳闷啊，中国那么大。就算只算福建也比台湾大，海岸线更长，这么大的地方会说缺沙石啦，要跑到我们马祖海岸来抽啦，嗯，这当然是故意的嘛，他这么大的领土他找不到一个地方有沙石吗？他这么海岸那么长，他特别跑到这里来抽，这当然是故意的嘛。然后呢，这个因为能够布设电缆的地方齁，其实也有专业的考量啦，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拉。那他当然呢就抓住了我们这个布设电缆的位置呢，然后呢就利用这种假装故意，事后又完全不认账，来破坏我们外岛的通讯。那个时候其实海缆断裂齁，很紧张的哦，因为民用通讯当然断掉，可是呢军用的通讯齁，啊，一部分是通过载波通讯，但载波通讯呢其实那个啊这个传真度啊，就是说传到台湾那个讯号，比如说不是那么清楚。那无线电很危险，会被监听，所以重要公司变得用飞机啊，或者是这个船只来传递，很麻烦的。所以这个其实道道地地百分之百就是挑衅。那至于气球，这总不会是说无缘无故自己有办法从啊这个福建飞到东引，哎，那也不是这么容易，东引很远呢，欸。好，像这些事情啊，当然都是中国刻意的测试我们的防卫能力。 干扰我们外岛的守备。好，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哦，看看你台湾的内部到底谁是跟他们站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啊。像每次呢，这个中国这个国民党呢到中国去这个进行访问啊，说什么要进行和平之旅，但是对于这些不和平的行为，都是不吭声啊。啊，当然了，到了那个地方，老实讲，就算吭声，可能中国也不理你了。那既然中国不理你，你就要干嘛嘞？没有意义嘛，变成被他背书嘛。好像这个东引这个哈说啊，这不是国安事件啊，这些东西。那既然你把这个东西看得那么简单的话，那同样陈玉珍委员前不久也在讲，哎，金马要飞军事区有没有？哦，很紧张。现在就哦，这个地方飞军事区，那个时候你就这么紧张。现在看到这种实际上已经金门打火的东西，你说这不是国安事件，这又是双重标准。哦，所以最近看起来哈，这个国民党双重标准性非常的多了。好，像这个要跟北京抗议啊，我认为是应该的。结果呢，你反而是跟民进党抗议。你说这中华电信不好好把那个海缆啊铺好，其实啊，不用说是现在，从我当兵那时候二十几年前哦，这个海缆常被拖断，中华电信已经想尽方法改变路径啊，增加上面的一些啊相关的防护设施。但是呢，海缆因为下海跟上路哈，它是有一定的 比较浅 位置，好，也不能说真的深入海床数百公尺，那要维修也是很困难的、啊，所以它一定在那个地方。但是中方就已经抓到了规律哈，三不五时来给我们破坏，所以这意识到就是中国对台湾的敌意哈，这种大事小事的挑衅，从攻击绕台、气球绕台啊，到拖断海缆，这些威胁其实是与日俱增啊。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好，反而我们的人呢就很这个急着说啊，去跟他谈，好，结果谈了之后也没有用啊，好，这个这几年来什么海峡论坛啦、好，什么双城论坛啦，好，什么国共平台啦，对于这种最基本的外岛的好海缆问题完全没办法处理，这代表什么？讲那些和平齁，好，讲那些认为说啊，你这个不要批评他们啦、啊、不要挑衅啦、啊、好，甚至跟着他们一起骂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齁，就有助于这些安全，证明了都是没有用。 那个我觉得应该这样，就是说国民党如果有管道可以跟大陆沟通，现在看起来国民党认为说他们有这个畅通的管道，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所以中国大陆对他挂那个他国籍的这个渔船，不管大小船只，他一定会要求他装北斗卫星。 对， 因为他其实透过那个东西在监控，比如说他的渔船的部分哦，中国一直很骄傲讲说他们透过北斗卫星去抓什么，你知道？他说我在渔汛期的时候我可以让你捕鱼，但是呢，他一直讲我也有环保的概念，我也不能够，所以我有禁捕期，所以他们其实透过那个北斗卫星去抓渔船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如果今天国民，我也认为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虽然刚刚老师其实已经讲了，就是说军方的通讯，按照国防部的说法，说我不是只靠那条电、但是它确实会产生一些状况。啊，你就跟中国大陆讲嘛，你竟然北斗卫星搞爬开，搞吹讲多一个时阵经过那个所在都掉准。你把那个船找出来， 对， 我不敢说要不要跟他求偿或什么，但你最少如果你真的有管道说要求所有船以后不要经过这条路线，我觉得他可以做得到。也就是说，如果双方要表达善意，因为我必须讲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他是不小心的，还是故意的，还是怎样。啊，这对西干来对，你看2月2号到2月8号一下渔船一下货 人，密集啊， 也太近了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了，大家都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的发生，因为确实对于马祖民众来讲是非常的不方便齁、那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如果国民党今天这个有这个办法，你可以跟大陆沟通、 对啊， 你真的沟通出来，就像你们去讲说，哦，你看我们出来了，跟这个什么台商都可以去，你都可以拿来做文章嘛，你现在也可以出来做文章啊，我觉得大家鼓励你嘛、你说好，我已经跟中国大陆讲了，以后不准再有渔船或货轮不小心给我拖到，我讲实话啦，你说货轮这个什么锚下去，你在海上没事下什么锚？你又不是要在那里定点停？难道我锚拖着你跟你留刺网啊？你拖到鬼去、 那就只有一次， 对 吗？这边全部都是抽沙船啦，哈，那所以抽沙船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如果他今天是故意的，我没有办法判断啊，好，就我现在没有办法判断。那你中国大陆其实有办法去禁止这些船，因为那是你可以掌控它的轨迹的嘛。 但首要是国民党要敢讲嘛，但国民党敢讲嘛，你看哦，老共的九二共识，你看北京当局定义九二共识，赖清德说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结果朱立伦说什么呢？台独才让中华民国没有空间。难道夏立言到中国去有这样表达吗？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你不是要跟中共那边讲吗？但怎么不敢呢？连个九二共识，北京当局现在坚持的让台湾现在中华民国还有生存的空间吗？但要请教委员哦，因为你看哦， 北京当局定义的九二共识当然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没有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权，这是赖清德所说的。那朱立伦就说什么呢？台独才让中华民国没有空间，没有哪里的空间呢？没有在中国那边的空间吗？好，民进党就说了，夏立言到中国，那有表达捍卫的意思吗？ 我觉得赖清德他这个是主动出击哦，针对两岸议题哦，他讲说这个九二共识里面无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代表两个意涵。第一个意涵就是捍卫所谓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哦，只说如果符合对岸的这个九二共识这样的对话基础平台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中华民国主权这样子一个独立的一个这个意涵哦。那另外一点哈，他也是在破坏或打击国民党过去跟老共一个对话的基础啊，因为老实讲，国民党过去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嘛。 对。 那我们一中各表把它，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模糊的一个承认性嘛，就是老共不谈这一中各表这四个字，但老共讲是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在这模糊空间里面来争取两岸对话的基础啊。那换句话说，那今天朱立伦主席跳出来说，台独才是让中华民国没有生存的空间啊。我觉得某种意思啊，其实你去看一下老共的回应啊。我必须说好，现在其实九二共识这样时空环境是有点变化的。那老共对于这一中原则或甚至是更强烈的文字不断的出现，对于一中各表从过去模糊到现在连谈都不谈，连承认都不承认的情况之下，这模糊是越来越小的。但当国民党一直讲一中各表的时候，老共没有跳出来说不行，一中各表是错的。但问题是，的确在过去民进党讲台独的时候，老共他立场就是说反对台独嘛，所以他这个两个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层次的差异。但我也必须说，核心来讲，这都是一个文字模糊创造一个两岸对话。但是问题是，今天现实状况的确就是今天对岸不支持台独，但对岸如果今天你在他面前讲说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国家，我相信他也会跳出来反对这件事情哦。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困境不单纯是民进党哦，包含国民党现在两岸立场也会有这样困境哦。那最后还是要讲到，我们像赖清德是面对总统大选，为什么我说他主动出击？他主动出击的立场是去避免大家一直对他讲什么务实台独这个部分哦。老实讲，这是国民党接下来一定会去攻击的一点哈，就是说赖清德是一个务实台独，甚至是个台独主义者。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论述哈？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争取是一个这个维持现状，让台海之间不会有改变现状的一个总统的候选人啊。所以谁的两岸论述会造成两岸现状的一个变更，那才是我觉得是争取中间选民一个很重要一个立论基础的。 好，请教苏培，你看哦，朱立伦讲的这一番话。我觉得这好像是感觉起来要急于表态啊，是不是他很紧张很着急了呢？ 是啊，我本来以为朱立伦现在在国台办上班呢。因为这个针对于这个赖清德讲的这席话，其实最应该要积极表态的应该是中国国台办啊。然后没有想到朱立伦却跳出来说所谓的台独才让中华民国没有空间。但问题是在习五点里面其实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就是台独。那所以朱立伦讲这样子的话，那你要不要回去跟这个习近平讲一下？现在你们夏立言都在中国啊，你要把夏立言叫伊把这个中国的国台办，把这个宋涛讲解，讲我们中华民国就是一中各表啦，不要一直在那边刁难我们啊！你敢讲吗？你根本就完全不敢讲嘛！所以你现在，所以我才想说，这个朱立伦的这个反应态度，真的让我觉得很讶异哦。另外，我要讲的是说，他刚刚委员讲说赖清德是积极表态，赖清德在这个礼拜三的会议上面，他会去做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夏立伦访中， 对， 然后甚至配合中国当统战样板，在见过夏立言之后。明明放毒让台湾农产品不能进去的就是中共，结果中共说我们现在要协助这个台方的农产品可以销到中国去，这结果国民党还觉得说自己觉得我的这个对交流有了成绩，那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对他不只对我们的农产品其实是受伤的。第二个，针对刚刚大家讲的，包含现在在讲的这个全世界关注的间谍气球，当全世界都在防堵中国，而且对于习近平用这种空飘， 你刚刚说到，当全世界呢把中国的威胁视为是越来越大的时候，那国民党呢？那朱立伦这边的态度呢？ 是啊，所以夏立言过去反而让这个本来 台湾应该跟全世界站在一起，对于中国的野心应该是要去制止跟习近平抗议的。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国民党派了夏立言去，还跟他一搭一唱，成为了统战样板，甚至还回过头来逼迫我们现在的中央执政，要对中国来让步。这反而会让这个全世界认为说，诶，你们台湾，中华民国台湾是不是要跟中国站在一起，甚至认为习近平这样子的态度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赖清德赖主席在礼拜三的会议上面是针对这一点，希望这个两岸的交流还是必须在对等尊严的健康交流底下，而且所有的对谈必须是政府对政府的对谈，而不是任何的政党可以去的。所以我比较遗憾的是说，这个朱立伦朱主席那样的熊熊都跳出来，我各位真的是在国台办上班呢，帮国台办在发言，在要修理民进党。 好，所以2024呢，对蓝绿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哦。那可以看到呢，国民党呢，他有自己的问题，包括了很多人说啊，这一回的南投立委补选，也就是2024的前哨战，但是大家说，国民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林明真回国再来选南投立委补选，不是说不行，但是他坚持说呢，不是为儿子来卡位。好，去年四月的时候呢，林明真却当着民众的面呢，声称说立委要补选的话呢，他内举不避亲哦，甚至还向大家来介绍说他的第二个儿子林如宾。好，大家说了这样的情况。怎么会如此呢？现在甚至爆出林如宾说啊，他当这个县长特助的时候没有拿钱，诶，但是有什么钱呢？我们先带你快来看。 南投县长林明真出席活动，却在台上大发雷霆。 你们怎样诬陷蔡廷惠？国家资源都给他用，算了，不要跟你讲了。看到你就生气。 林明真生气的对象就坐在台下，是民进党籍的南投县议员参选人沈淑珍。 太没有道理。问你来这都心不怀好意。 林明真参加一场活动，他当众替国民党县长参选人许淑华宣传。 柯翠华啊，当选县长哦，伊因为三号的在补选，啊三号的补选哦，当然内情不必亲啦，我们林淑斌哦，即我后生第二个后生。 绿营指出，林明真近期频频带着准备角逐立委的儿子林如宾以及参选县议员的堂弟林如阳跑行程，批评不妥。但林明真反控民进党团双重标准，他们可以替民进党县长参选人蔡培慧辅选，为何他不可以？这一次出席公开活动，林明真和沈素贞又碰头，双方台上台下一来一往对峙，县长还大动肝火。不过对于这场火药味十足的公开活动言论，林明真婉拒受访。南投县一今烟消四起。 好，刚刚看到林明真的讲话呢，是在去年的时候，他也很摆明了说啊，立委补选就是内举不避亲嘛，但没有想到儿子不行嘛，所以老爸只好直接上了。好，包括很辛苦这个老爸要帮儿子找位置，还要帮儿子找薪水吗？好，给他一个这个县府特助，但没有想到昨天我们还说，他说啊，这个县府特助我是没有领钱的，我要来向人民服务，但后来发现原来是有钱的，只是这个钱呢是从老爸的另外一个口袋拿出来的吗？好，我们要请教小芳姐哦， 是 没有想到居然是靠政治现金一个月领8万块钱，而且摊开来看还有给其他人拿一些人事费用啊，但其他人拿4万多2万多6万多，怎么就刚好儿子那么棒领8万。 来来来，我们来看，这是今天媒体所公布的，他的儿子就是你可以看到用荧光笔所画出来的，真的耶，就林如宾领到8万块，他的上上下下有领4万块的，有领2万5的，你看这个爸爸果然是非常疼爱他的儿子哈。那但是他的钱来源是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政治现金呢？政治现金其实是这个，是因为林明真他到过去的时候选举的时候，那民众因为他要选举给他的，所以他如果用在这个南投的公务上面的话，老实讲我们还真的拿他没办法。可是你为什么会有差别待遇呢？为什么林明真的儿子就能领8万块，其他的工作人员就是2万5呢？你的差别待遇不能够因为林明真的儿子叫林明如所以8万块，别人呢不是你儿子就领2万5。那还有更不对的地方是我们前几天才在回想起来啊，他怎么 红砖线较强，古厝搭配一株株植物，还有一棵大树，古色古香，在碗里投茶。 他昨天不是说他在这个南投县 发现说，南投县的公文里面，你只要把他的儿子的名字踢进去以后，你会发现南投县总共啊，这个有150篇的公文是用他儿子的名字发的。然后林明珍就赶快出来说，哦，不不不不不，我儿子是志工啊，志工怎么会有8万块薪水？这个不是互相矛盾， 没有领县府的钱，但是有领政治现金的钱，所以这样也是可以的嘛？ 当然不行啊！所以因为你昨天你就是前言不对后语嘛。那你如果昨天你跟大家讲，你说你的儿子是志工，那你的公文上面怎么会出现啊？你志工这个你又变成特助？其实我觉得现在是最糟糕的事啊！国民党永远，我们从刚才第一个钟头一直到现在，一直谈到国民党的双标。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大家关心的焦点是什么？徐巧芯见佛杀佛，然后遇这个见神要杀神。 对， 他的目的是要世代交替，对不对？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个费鸿泰，他觉得费鸿泰你太老了，你应该要到不分区里面去蹲着。诶，可是不对啊，那这个林明珍今年几岁？71岁。那你怎么不叫南投的这个县长叫林明珍下来？你有很多的年轻人要选，就连你儿子当时去跟人家比民调的时候，他是比最后一名，那也应该是由当时的这个民调第一名的人那出来选呢、啊？你为什么要帮他占位置？有这个样子的吗？那更何况说，他其实以林明珍在过去南投担任县长也好，然后这个一直到他也担任过立委，从到过去一直到现在。他大概加起来大概2-3千万的这个薪水，总共他在南投他买了2栋房子，哇，离霄不离城啊，离城这个城中心啊，离市中心只要5分钟的车程，户户独栋。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面，户户独栋多气派，一栋2500万，他一口气买了2栋，一栋给他儿子。还有呢，我们看到这个，你说你儿子是志工，然后你帮你儿子的车子在这个县政府里面还特别留一个车位。嗯，诶，县府的一级主管搞不好都不是人人都有车位，但是一个志工你可以帮他留车位，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更何况我觉得现在以南投来讲，我在过年前我才去南投玩哦，南投真的是好山好水，但是南投现在有一个遇到一个困境，南投的这个年轻人其实很多，你在南投是找不到工作，你现在南投找到工作可能都只剩下在一些很大型的这个旅馆啦、旅宿业里面哈，你来从事。可是南投有没有办法让南投的未来除了现在有的现有的工作之外，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展？诶，这个是我们不管说是立委也好，或者是县长也好，他们应该给南投所带来的希望。可是你知道这个林明珍过去他在担任立委的时候，他被评鉴就是待观察的这个立委。你反观现在要选的这个蔡培慧，他是2次的这个优良的立委。那这个蔡培慧他过去为南投做了非常多的事情，不管说他是在行政院的中部办公室，或者他在立委的任内。可是你林明珍呢，2条缆线跳票，还有一个侏罗纪公园连恐龙在哪里也找不到。那这些都是对于南投的年轻人来讲，是不是能够找到工作？对于南投的爸爸妈妈行机是公阿公阿妈来供齁，我的年轻人是不是能够回到家乡来跟我一起来过日子过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啊。你既然你满心只有我儿子，我儿子领8万块啊，你不是我儿子，你是别人的儿子，别人的女儿，你就2万5，那我觉得这差别也未免太大了吧。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里面齁，我们会觉得啊，不是说为政党之分，不是说这个啊一定要投给什么民进党的谁谁谁，而是说你也要为你自己的未来，为咱家己后一代嘛。啊，你投给这个人，伊敢那顾伊的囝，伊的囝无车位，伊的囝无工作，不要紧，阿爸吼有8万块，我你一个月。啊，你无工作没有关系，立委我帮你站好，别人来抢不到，爸帮你站好。啊，你没有房子没关系，我选举的钱我留下来帮你买，外人说买不到没关系，南投的年轻人买不到社宅，我也不盖社宅，但爸爸已经帮你好了，离霄不离城，这个还有在市中心的这个房子我帮你买好2栋，我觉得差别太大。对于南投的年轻人来讲，情何以堪？ 好，所以你看哦，当县长的不照顾县民，怎么变成照顾自己的儿子呢？我也觉得这儿子还蛮幸福的，有这样的老爸。好，请教一下义川哥啊，你看林明珍一定会说啊，靠政治现金，政治现金本来就是可以支薪给人事费啊，啊，领八万块也是刚好而已啊，干啥那讲？ 是啊，这道这个南投补选啊，我那个形容啊，叫做妈宝豪宅人肉战车位了，三行言了，妈宝，等于讲这个这林明珍因囝。 较早捌选过议员呢，唔是无选过呢，选无掉。即道做民调，三个人参加，国民党三个参加民调，一前三名都、就是第三名。 第三名 。因为无人听过伊个名啦。 你嘛较拼的，老爸都已经赶快用了所有的资源来帮你 push 了。 对，阿即马讲伊做啥物志工啦，吼，无领薪水，叫做用政治现金付。政治现金是恁家人管好你的政治现金存的钱。你爱伫迄个任期内底甲用了，你若无用了，就拢爱交总拢交转去哦，哦，迄个总选会，伊即马八万块一直甲拨出去，啊，即马薪水安尼了了，因爸讲啊，无我去买厝互你，买房子这件事情更狂，林明真讲啥？伊讲哦，我做馆长的时阵去买土地。有一个馆长，家己伊做馆长的时阵，走去买土地，买土地了，家己申请建造，家己起。伊讲哦，我买7万啦，吼，啊起9万，所以一平16万，啊我迄哦差不多100平，所以差不多1600万，啊这间厝吼1600万，啊我做两届馆长，做两届立委，啊敢讲我付袂起1600万，啊1600万了，以后我阁有贷款1500万，好不好？啊代表一栋3000万啊，啊伊有两栋哦。伊有两栋6000万哦，啊，过即栋的附近啊，就是啥，就是南投的社会住宅交青年住宅，即马起袂起来，林明真都要空个，阮家的豪宅是只我边啊起社会住宅，所以绝对袂甲起，因为起咧，我即栋都落价。哦，林明真，你实在是作假的呢，啊，你即马恁囝民调无够，换你选，换你选，你也很狂呢，真正，我觉得哦，咱讲哦，后山有花莲王。啊，苗栗有苗栗国王杀人县长，哇、哦！啊，即马即南投这个愈强，伊即安怎呢？伊即就是去大卖场，即马大家都在等车位，啊，有一台车开走，叫许淑华立委开走，因为伊去做馆长嘛，车位扭出来啊！林明真对后壁用撞的撞啊，头在徛在迄个位头前讲，歹势吼，即因为阮囝要停啦，啊，人一下排队啊，少年啊，讲唔是啦，阮一只等足久，我拢要停咧，像个摇号，国民党个摇号，民调第一名咧，议员咧，大概拢第一关票个哦。只要要选立委，只要讲我要停这位，叫林明忠，无，这阮囝要停。重点是因囝车搁是高速公路顶悬啊，连到高速公路都还袂啊，因为民调做后壁嘛，啊，拢互恁做好啊。所以这道立委个选举是难道？我来形容就是妈宝豪宅人肉战车位啊，这个物件搁要继续延续落去啊，即摆选了好，我再搁讲啊。林明真这档去要选掉，3月5号开始，3月4号动算嘛，3月5号开始跟王家算啊啦。刚刚跟他讲啊，就是个保险刀的狮子，今天的文算啊， 怎么刻 出来？因为内底本地人一年改名，即摆佫刻出来了，王家佫算。重点是，王家来到9月8月，民调佫无压起来。 啊，怎么样弄 啊？啊，佮王林明真算。哦，按摩弄你来决定 啊！他不是说最后一次，他绝对不会再出来了。 阿金麦，我可能搁再算啊，乱七八糟，乱做一点嘛，就像这种的啊。我讲吼，南投用这，你真投真啊想清楚，唔通哦。我知影这投这卖民调吼，这卖是在地，因为李明真哦是在地，迄组织能力实在是足强的啦。伊迄什么农会、什么系统哦，八家都死的啦吼。啊，所以哦，这投嘛叫少年的朋友哦，大家嘛爱真正等于投票，啊无投票都足低。继续和林明真做立委，阁交予因囝，阿丽阿那的选出一个妈宝立委。 好，请教苏培哦。所以你看哦，如果过去争议那么多的话，那奇怪，怎么一直都是他们家的人哦？你看其他的议员啊，连国民党的议员都没什么机会哎。好，包括就议员轰了。你看你8年县长，盖不出社宅、青年住宅啊，自己在同一个巷子住豪宅啊，你敢会看哎？ 当然嘛，袂看哎。大家知影哦，林明真啊，是这个1950年次，伊甲阮爸爸减一回。哦、我是有够心神灵健啊，你知道哦？我家己伫咧政治路伫咧拍拼的时阵，拢无爸爸妈妈互我靠。伊看伊安尼，伊要算，因爸爸互伊黑官做，买房子给他，还一个月用政治现金给他8万块的薪水，帮他铺路、嗯，然后整个县政府的新闻体系全部帮他当成他的文宣部，哇，给他发一百多篇的新闻稿。啊，各个民调也是拉不起来，然后所以爸爸就去占位置啦。站着之后说没关系，我3月4号帮你站，让你再有机会到明年1月选举的时候，够好你变被各位好你怕变酸你胃啊！我就有一个好奇说，南投的乡亲，难道你们都姓林吗？嗯，不然你们为什么要帮林明真养儿子啊？ 对不对？欸，林明真当过什么？当过南投的议员，后来又当过两届的籍籍镇长，又当了立委，当了八年的县长，现在回过头要选立委，他选立委不是为了南投，因为他如果要建设南投，他已经做那么久了，他早就可以做啦，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啊，应该做到没事情可以做了，对不对？结果他不是啊，他就是继续做他。然后结果咧，他现在要帮林明这个他的儿子去盖，不止帮他争位置，还帮他这个盖豪宅。结果呢，南投县民到底得到什么？在他的豪宅5000万的豪宅同一条巷子的前面一点点，就是南投县县民期待已久的青年住宅。结果咧，现在青年住宅没去，你像爷爷青年住宅在哪里？他都要一川大哥讲了嘛，这个你看这个豪宅非常的环境优美，而南投林明真帮大家盖的这个青年住宅位在哪里？后面听说是二殡啊，听说是南投的殡仪馆，所以那个环境不好，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盖不起来？因为根本没有人要去住啊。所以你看，当了八年的县长、立委，全部一事无成，只是为了要帮自己的儿子来争后续的位置。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夸张。而且我昨天哦，其实有到南投民间去帮蔡培慧做座谈会，你知道民间的乡民啊跟我讲说啊，他非常非常的愤怒，因为过去蔡培慧虽然是不分区，但还有当这个行政院中区的执行长的时候，替在中央争取了非常多的经费回到南投的学校，要来改善比如操场，比如硬体设施。林明真因为是县长，他不满，他说哦，你这样也闭下来，好像我都没做事，你知道吗？争取回来的预算南投不发包，所以导致这个蔡培慧争取回来帮南投建设的经费，因为林明真的政党之争，正不愿意去执行，而所以让南投的这些这个学子啊，没有可以享受，自己不爱走，搁不爱哄走，啊，自己这个位要交出来的时阵，因囝接袂出来，搁去甲占位。我觉得南投乡亲，除非你们都姓林，要帮林明真养小孩，不然3月4号真的要换人做了。 好，但是哦，我觉得请教一下委员，但林明真好像没要没劲哎。 我觉得首先哈，第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林明真现在面对这些很多事情哈，包括我们刚刚讲到他拿这个所谓选举补助款给这个他儿子的事情哦，我必须说在法律的层面是合法的，因为选举补助款本来就可以拿去支出跟公务相关的 法律层面哦， 对， 那你会觉得有这样的爸爸，你也蛮羡慕的呢。 对，我拿了8-9万，我会蛮开心的。但你也必须说林明真的确没有拿这个所谓县府公款然后请他儿子，但我也必须说讲说林如宾挂个特助然后在很多县府场合出现，我觉得这个部分不是内举不避亲的问题，而是其实是我觉得不太那么适合的一个事情，毕竟他没有公务员的身份哦。 特权吗？ 我会觉得有没有特权不知道，但我也必须讲齁，你今天挂了一个特助出现在旁边的话，其他人会因为林明真的关系对你有其他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事，我觉得这人之常情哦。但回到这个南投县的问题啊，我觉得说今天我觉得国民党并没有很乐观啊。为什么？其实南投县过去不是民进党没执政过，虽然像我们讲说基本盘蓝大于绿，但不要忘记过去彭白显当过县长，过去林宗南当过县长都是民进党籍的，当然是十几年前，或许有点久，但代表说不是那么完全的不可攻破哦。而现在我们的确面临到一个状况，就是说，包含我们这两天看到民调发现这个林明真跟蔡培慧的民调很近。这是一个严重的警讯，怎么说？如果基本盘比较大的话，打电话又是室内民调的话，照理说林明真领先蔡培慧是很应该的事情，但现在没有。那如果连民调都打平的话，真实投票率又比较低的情况，大家觉得说，林明真老县长，你一定温言啊，所以我就不出去投票，但难道又比较大，所以投票率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其实现在包含国民党党中央都很担心哈，会发生那种蔡培慧低空赢林明真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现在党中央其实是蛮担心这个事情哦。那最后还要讲所谓的到底南投有没有什么这个，他到底是不是为了他儿子培育他儿子，然后去选择这立委哦？当时党中央国民党党中央决策是这样子，林明真的确是党内当时民调赢蔡培慧最高的一个人，而且又是补选，而尤浩也是赢，但尤浩赢的幅度没那么大，所以在那个在补选的这种短期的时间底下，所以国民党提名了林明真。但我也必须说，林明真现在做的很多的动作都是在可能为他儿子铺路，这是蛮明显的一件事情哦。但大家不要忘记哦，即便林明真当选了这一次的立委，即便当选的，那接下来下一届2024年开始的时候， 还是要办所谓的初选嘛。那初选的时候，到时还是会面临说，尤浩包括林如冰、包括宋华玲彼此还是要进行党内初选。假设那个时候又发现说，这个民调起不来了，林明真再出来选的话，基本上这已经不是民进党问题，不是南投县问题，国民党党内的人也会不支持。 内斗又开始了， 这不是内斗啊，这是我觉得你讲过的话，你说你不选的，然后培育年轻人，不是针对自己儿子。那既然南投县有这么多年轻人，那民调最高的话，当然是支持他了。 好，我补一句了哈，南投呢，现在当然照委员刚讲法是说蓝大一绿，那既然是蓝大一绿的话，那当然国民党里面的人他就想要有机会嘛，因为南投县哦。不是林投县的，这个总是一家的人齁、哦、在那边齁、哦、上下其手也好，还是说吃香受受也好，虽然都有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观感一定不好嘛。好、哦、像比如说这个林前县长讲了说我没有把我儿子卡位，可是他明明就说我内举不避亲推荐齁、哦、林如冰，这不是卡位是什么？那林如冰如果真的很优秀的话，那当然啦，要推荐他也是地方人民的福气，但是问题是说现在来讲并不是说让他实际展现他自己服务的绩效嘛、嗯、包括林如冰自己服务地方的热忱嘛，而是说呢你服务地方好当志工也不是当得很彻底嘛，也还是要领钱啊，对不对？如果说你真的投入自己的时间精神好完全不取一分一毫，好好的这样帮地方做这件事情做那件事情，也不一定要依附在县政府里面才能帮地方做事嘛，要帮地方做事方法多得很啊，对不对？一定要在县政府里面有个车位，好，一定要在当县长特助才有办法帮地方做事吗？那这么多选上立委、选上议员那些人，不是每个人的爸爸都是县市长，那为什么那些人可以选上？ 啊、县府里面资源比较多嘛，对不对？ 是啊，所以就是说要靠县府的资源才有办法让大家知道。结果知名度好像也还是不够啊，民调第三。所以像这样的情况，老实说，台湾的地方政治哦，如果发展到说哈、哦，这个好像哦，县府也好，县政也好，变成家族政治，或者是家族影响力太大哈、哦，实在是对地方的民众啊，好、哦、对这个福利啊、哦，我认为是很不好了。 好，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到哦，这个是国民党这边的态度，好像就没有再管了。那民进党这边呢，非常史无前例的连续三个礼拜举行了中执会哦，大家可以看到呢，赖清德党主席呢开出了改革的三支箭。那大家说了，国民党这边怎么说呢？一边呢拥抱黑金，另外一边呢有贪污。在刚刚南投包括媒体王伟安就说了，赖清德呢第三度召开中执会，宣布新一波的党务革新，结论是党公职排黑，禁黑金枪毒，修得比现行法律还要来得严哦。现在呢，民进党只要起诉了就不提名哦，不要想在民进党内取得任何的政治权利。好，现在黄伟汉就说了，赖清德是玩真的，连黄成国都敢动。那我们请教一下小芳姐哦，因为当然呢，国民党这边有话要说嘛。那你看，真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哦，赖清德党主席哦，把黑金、学伦全部都交代清楚了。 其实不止黑金跟学伦、还有其实台南会选的这个议题啊、哦。其实我们看到了说，其实赖清德在他担任主席之前，他勤跑乡下，每一场跟党员的沟通，其实党员现场包括党员也好，支持者也好，炮声隆隆、最主要就是因为面对了去年11月26号民进党的一个挫败，那很多的支持者他们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赖清德一一去听了民众的一个想法、他知道说民进党如果再不改革的话，那下一次2024的选举包括了说总统也好立委也好要如何来迈向下一步，因为特别是在同时你看到国民党好像觉得、哇我都酸牙，现在立委议员刚选上可以挑立委，然后呢这个选总统好像每一个人各个都很有把握，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讲2024绝对是非常艰困的一战、所以那要如何来解决，当然就是跟党员在这个一一面谈，这个在座谈会当中到底这些支持者跟党员他们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所以第一个礼拜处理了会选，那我觉得这个贿选呢真的是让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觉得你如果再不处理的话，真的不知道对于民进党过去的清廉勤政爱乡土这个要如何支持下去。第二是学伦跟黑金的这个问题，黑金当然也是啊，这跟贿选一样。那至于学伦的问题，我知道在最近几天上网络其实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我要请所有的这些朋友，我们大家想一下啊，因为这一些的攻击包括我们不管说是在跟党员座谈会的时候，你会看到听到很多的一个批评，还有最重要的是包括在我们本台的这个政论节目上面，或者是在其他台的政论节目上面、 到底对于去年11月26号民进党挫败有哪一些的原因，有没有一一的来认真检讨，检讨了以后能不能止血。我觉得现在包括学伦也好，包括黑金也好，虽然说对于当事人来讲，我觉得有一些的不舍跟让人家觉得说或许会有一些的委屈，但是对于民进党的长远发展来讲，这是一个不得已痛定思痛一定要去做的做法。再不然在下一次的选举难道还要继续炒论文吗？难道还要继续就这个黑金的议题让添柴火，让敌人继续继续乱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赖清德他以他过去他这个非常刚毅的一个个性啊，那他所选择这个他的起手是这个我觉得他的一个做法。那但是在同时他也对于国民党他也传达出了一个讯息啊，这个也是黄永汉，我们平常不太用黄永汉的话，但这黄永汉他说了，这赖清德是真正认真的，他是在处理民进党党内的事务。但你看到国民党是在干嘛？国民党党内呢现在是忙着说要怎么要挡那个郭台铭啦，要挡谁要挡谁啦，那我要如何世代交替可以把别人交替掉，我可以来选上立委。这是国民党现在起心哦，这个动心起念，他们要的都是为自己。可是你看到民进党现在呢，他是希望说这个民进党在未来如何能够对于台湾的发展，能够对于台湾过去对于民进党的支持者能够有一个诚实的交代。所以当国民党在这么乱的同时，也要跟国民党呼吁，在这个时候你还派夏立言出去，拜托可不可以不要再对于国际上面传达出错误的讯息。所以我们刚讲他三支箭，除了贿选，除了学伦，除了黑金，他也第四，我觉得他很重要的是，对于国民党，他也提出了这个非常我觉得非常中肯，而且也非常切合实际的一个批评。他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情况之下，国民党还要不要传递，还要不要释放一些错误的讯息？然后呢，他也再一次的这个让全国的民众知道蔡英文的路线是什么。蔡英文在从2016一直到2020两次的总统的这个就职典礼当中，他特别提到了和平、对等、民主跟对话。那赖清德也在他的谈话当中，他也特别提到了。然后呢，他还提到了说，他作为一个执政党的主席，那他要告诉全世界，台湾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这是对比国民党。然后最重要的是，他要告诉所有的，不管说是民进党支持者也好，或者是所有台湾2300万的民众，台湾要作为一个这个民主的国家，那今天我们共同要这个为这个国家永续的走下去，所以和平保台。所以我觉得他的步骤是先从内部，他先把民进党过去不管说是内部自己常常我自己人的攻击也好，或者是你整天看到在去年的这个选战当中对于民进党的攻击，一层一层的去处理，然后最后一层的他希望去处理的是在国际上，因为国民党传达出了非常多错误的讯息，那在这个时间点上如何来告诉民众，告诉台湾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民众，不要让国民党的错误的讯息让大家的心思混乱。我觉得他是一步一步的有步骤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汪浩觉得他的起手式这个做的还蛮好的。 好，我们请教任俊哥，因为大家都爱看嘛，那很多人就说了，赖主席呢这一次改革真的是蛮有感觉的，因为你看连黄伟汉都这样讲了，他真的是玩真的，连黄成国都动。那当然呢，现在很多人就说，那比照了国民党，那国民党要做些什么呢？包括了总召曾铭宗就说了，国民党团呢上个会期已经提案修选罢法，曾经犯下国安法跟黑金枪毒的贿选者呢不得登记为候选人，另外提案修改了政党法排黑条款。好，不只是这个限制于党的负责人啊，还有扩及到选任人员啊跟党员代表啊。国民党这边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也很多啊，我们也排黑排很多啊，我们已经做啦、啊、打苍蝇不敢打老虎。不是诶、欸、我觉得现在赖清德应该是苍蝇老虎都一起打了吧。 我先讲啊，就是说修不修政党法或者修不修排黑条款的这件事情，当然有很多的讨论的空间啊。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宪法上面对于人民的参政权的部分，事实上是也有它的这个界定存在。但我觉得这个是在展现的叫做态度，所以我其实都很反对说，因为针对谁我弄一个什么条款，哇，你如果是这样每天量身定做，这个搞不完啊。所以我觉得它就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叫做政党上面的态度。那你要如何去做严格的规范，其实它在说服的是你自己的这个政党的这个选民。 民，还有在选举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跟着我们法律的规定这来走。我觉得 这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参政权要如何去作为限制，我认为这个未来都有讨论的空间。可是你刚刚特别提到说国民党，其实国民党现在也在展现态度啊。可是国民党展现态度现在会被认为说，如果真的要展现，你很快就可以展现掉。因为第一个修法这个东西必须要在立法院里面。可是你自己党的内规的部分是你很早就可以自己处理的，你也没给你没给拜托法郎嘛，你也不用联署提案，你就自己党内瞧就可以了。所以现在大家讲说，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呢，其实国民党就已经开始来讲说，哇你看啊黑道啊或什么的，所以他们就说也要这个所谓修这个选罢法啦或干嘛，可是他也说党职也要排也要排黑啊。那我就讲党职这件事情不需要经过朝野协商啊，你就只要党里面 OK 就 OK 了。这是去年12月，然后现在2月一转眼两个月都过去了，年都过完了，还过了两个年，你知道吗？那结果呢，现在跟你讲说，哦哟，他们党团公布了第十届这个优先法案。我先讲啊，立法院是这样啊，你有很多的法案要提或什么的，那他们会在每个会期的时候定一个叫做优先法案，就我在这个会期要优先推动。结果你会发现到他又在、又开始在讲，就说哦，那他要来优先推动这个叫做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还有政党法的这个修正，还要再续推所谓的政党的排黑条款。那我就讲啊，这个东西是在法的层次上面，那你的内规你自己党里面可以处理的在哪里呢？我们先回来看，你刚刚特别提到赖清德啊，那我认为这个我也不认为说赖清德是特别这样，因为有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民众现在的期待是这样，你愿不愿意去回应嘛？那你看到民进党现在是他在他的党职人员的选举办法里面做了一个修正哦，第一个是说在这个选罢法之外呢，他们其实要另外调整一个，就是说针对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还有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里面，本来叫做经判刑确定啊，现在要放宽到做经过起诉者。基本上就纳入到这个规范里面。那如果是这样，老实讲，我们以前都讲说哦，你没有到司法做最后定验的时候，基本上我们都会认为说他是无罪的，因为这个在法律上很明确。那有些政党是讲说我一审有罪或怎样，你看到民进党现在标准是把它放宽加严啊，我们就讲加严，到做经起诉者，也就是司法判决还没有决定之前，我就先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会引发社会的纷争，我就开始进行限制。你如果回来看国民党在他的党章第36条里面，他怎么去做规范的？我直接圈起来给各位看了哦。他这边是叫做经法院一审判处有罪者，才要先，然后予以先行停止党权处分，然后呢也丧失参与党内初选资格，还不得代表什么国民党提名啊、哦。那我认为其实这个标准上面你就会看得到，就是说现在如果今天真的要这样做，我必须讲啊，就是说党内的内规要怎么做，其实两个可以作为比较。那我还另外还我们还有一个状况，就变成是，如果今天是这样，那他当选之后呢？如果出了问题，你要不要立刻去处理？我觉得对民众来讲，这是两个不同的层次，但是是同样的概念。所以我们看到过去也有什么铁链三兄弟啊，或什么的，啊结果哎、欸、不好意思哦，啊他已经当了立委了，啊结果啪啦一声一个什么案子就进去。我觉得对民众的来讲，这个标准，所谓的排黑或在任何标准上面，它应该要一致的。所以我就讲，就是说，如果今天国民党或任何的政党，其实我不包含就只单指国民党，就其他的包含民众党哈，甚至你什么实力啊，你现在在立法院或者你有党团的其他政党、亲民党什么，你如果要，我赞成大家用同一的标准。那至于这个标准要严格到什么，如果今天要拿这些事情出来说嘴的时候，那也没关系啊，你就自己党的那个规范哦，比别人更严格。 对， 我觉得人家就扳你不倒嘛。 好，请教一下易川哥，因为易川哥也是中执委嘛，对不对？连续三个礼拜都在开会，应该是蛮辛苦的哈。但是你看啊，我觉得很多人说。就法来讲，它毕竟是比较远的层次嘛，你先救党，它是内控的部分嘛，我们先把民进党这边给处理好嘛。那你看哦，现在徐小清就说了啊，你看他们用了黄成国这边表示尊重，但是国民党这边有话要说了，徐小清就说你看他就是特别针对英系而来的，是这样说法吗？ 啊，关你什么事呢？啊，你们中东锦呢台南的馆长呢，台南的馆长哦，啊恁国民党偌济，即马做议长诶，做议长诶，过去案，民进党即道党主席就任迄天啊，第一道开党集会，伊讲一句话，伊讲接下来三个礼拜，每个人时间都要空出来。我规群想讲，你是啥物代志？党主席让我叫你开个遮尼密集，我连开三场。 对， 好、哦，先处理一个台南的代志，啊来学论即个乌金，其实即道乌金哦。是加一个部分尔啦，其实民进党本地要入党的已经有一挂黑金枪毒的这个规定、包括性侵的拢排除。这道就是要避免争议，所以把过去捌去用官混过， 就是讲去用关轮过，啊，或是讲迄个十年，就是讲我服刑满十年，啊，我得加上我得无问题啊，吼，即道民进党改了十年去掉啦。 对， 就是讲你较早吼有穿的啦， 嗯， 捌杀人的啦，吼、嗯，啊，捌搞性侵的啦，嗯、啊，创毒品的啦，啊、嗯，即、哦、种的。你得卖哥来做党公子啊！你得支持就好嘛！你得一定要来选举吗？你嘛未当做党内底什么中常委、中执委、党代表，什么拢未使啊！你我民进党嘛未甲你提名，这是一个态度嘛？ 对。 你看，因为什么？咱要讲这足歹通过， 嗯， 因为有足济人甲我讲的来讲，因为迄有交人民参政权有关系啦，就讲啊，更生人能不能参政？民进党的价值就是甲大家讲讲。你要插政治会使啦，啊，不过吼，你无一定爱来选举啦，吼，你无一定爱做党公职、嗯，啊，你嘛会当继续支持民进党，这拢无问题，吼、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安尼。当年徐小新你都要讲，哎、欸，啊，你们怎么这样子就针对黄成国？这个代志误落去，不是讲一个人尔啦、 嗯， 大家拢有丢啦、嗯，大家拢有丢。伊讲蔡依依就只讲，讲阿阮爸咧。方爸蔡奇亚、蔡启芳，吼、哦，方爸对民进党讲的那尼济，啊，伊较早少年嘛，叫来管论，啊，足侪人玩弄的。 嗯。 伊讲较早迄个时代，吼、哦，足侪人玩弄的。啊，方爸拢未动安尼就对啦。哦，啊，主席当然甲讲啊，就咱就安尼吼，大家拢未动。 对。 啊，其实对蔡启芳立委来讲，伊即马就是沙田埔咧卖肉羹啊嘛，伊嘛无咧讲要去插政治嘛，所以这代志是安尼来讲，参政是大家权利。所以民进党的价值就是甲大家讲，卖阁有模糊空间，以后卖阁有人摕这出来练。啊，咱看啊，国民党接下来会做啥物动作？伊讲啥物优先法案吼，迄种骗人的啦。 嗯， 我讲啊，国民党的优先法案、民进党的优先法案、行政院的优先法案，到尾最后要标过来时，拢剩几项尔啦。国民党你上好恁内底规定嘛，安尼改。朱立伦，我知你安尼改了了，恁所有的议长啦。连提名议长都倒一半，民进党这道是安尼呢，是不溯及既往。你讲接下来党公职，接下来所有的提名，包括这道立委的提名，只要黑金枪毒、什么性侵的、什么一大堆， 只要起诉， 即使你已经超过十年啊，我嘛未甲你提名、 哦。 这就是民进党的价值、 嗯， 当然会伤到一挂人。啊，不过主席嘛，甲大家讲哦，大家要体谅、 嗯， 民进党行到这步，一定要安尼行落去吼，所以。赖清德就展现了他的这一个， 哎， 一连学伦，一连林志坚都敢出力啊！那我上面谈过，我们唔敢出力哦。所以林志坚嘛，足侪粉丝的呢，林志坚代理代嘛，敢足侪玩弄的呢。啊，主席讲啊，咱即马行到遮，赖清德这道下乡落去，你暗知道一本秘籍诶，大家发言拢记啊，分门别类，一本500题啦。 嗯， 我开冬至会一人一本啊，500题啊，500题，赖清德即马做啥物啊？一条一条出力。有处理的微调，有处理的微调，列管。啊，即马，逐天吼，咱民进党做一两敲电话去骂你，知影？咱咧接电话，民进党会接接线生接电话，一条一条写，讲民众反映啥，我嘛接到足侪条啊。讲、 嗯、 哦，你是电视哦，爱安怎骂？啊，你是电视，唔通骂啥物人？嘿，唔通去甲骂。哎，迄党中央拢传了我呢，讲哦，代表什么？代表民进党即马所有民意。那、啊、欢迎的来，赖清德拢要求列管、 嗯 哦，要求要有动作， 嗯 哦、要求要这个帮执政党帮这个陈建仁院长，然后人家玩弄，吼、哦，讲调侃要甲抹黑的，规个动要动员起来，哦、啊，帮这个民进党来做政策辩护，这整个党基本上想挖起来，哦，而、嗯、且就进入到那个选举的那种战斗的、嗯、的样子。 好，请教国成老师哦，所以很多人说哦，这一次真的是大破绽大力嘛，这是玩真的，而且还玩蛮大的、哦、赖主席的部分哦。那你看国民党这边就说了，打苍蝇不敢打老虎，但现在大家也看到国民党这边，哎，是在拥抱苍蝇哎。 打苍蝇不敢打老虎，那国民党自己苍蝇有打到几只吗？ 嗯， 对不对？这个先讲这个说不打苍蝇不敢打老虎，民进党里面要怎样的内规？我觉得第一个不劳国民党里面来多说啦。第二个齁、哦、国民党里面像我们前面节目讨论到这种家族政治啦，这种齁、哦、这个地方上的议长啊诸如此类的很多争议齁、哦、我认为国民党是真的需要跟社会去检讨、嗯、去反省，然后自己内部自清嘛、 嗯 啊、而不是说现在觉得哦这个机会好像快要来了、啊、这个 2024, 所以呢就很多观念很多规定又会转弯啦、啊、双标啦、嗯、我认为这个对台湾终究都是不好，不是只有国民党里面自己不好、啊、这个都会影响到所有的人嘛。那像这个黑金的政治哦，传统上来讲，大家都知道，哦，这个曾经因为这个犯罪，然后被起诉， 好，然后呢，这个一审被判有罪的这个这公职人员嘛，哈，当然是哪一个党比较多，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好，这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有犯错。好，然后呢，这个宪法也的确保障说你更生人有一定参政的自由。我想这个是宪法的规定，但是呢，很明显的是哪一个政党比较多，很明显的在过往国民党也是比较多嘛。好，这当然它有它历史的因素啦。好，这个许许多多的问题哦，但是呢，现在居然台湾的社会都会觉得说好像这民进党好苦于黑金的问题，这实在是太奇怪了。就像那个学伦的事情也是一样嘛，国民党就没有学伦的问题吗？好，我想拿出来恐怕这个相关的问题齁也不比民进党轻，甚至来得严重。但是呢，好，社会上似乎都把压力把焦点集中在民进党上面。那民进党呢，当然了，进厨房也就不要怕热啦。好，要肩负这个执政的责任，好，要为台湾人民怕扁齁自己内部齁做更加严格的规范。 嗯， 我认为这个也是台湾人乐意要看到的啦。好，就是好，你有相关的这些记录齁你就不要从政，好，你对这个政治保持关心。但是呢，好，我想有能力的人齁、很多啦。好，真的没有什么东西是非谁一定不可。所以好，我想这个赖清德主席这样的作为其实宣示一种决心啦。好，如果其他政党跟进当然最好。好，那对台湾的政治品质是一种提升，也不要说拿香跟着拜。如果其他政党只是在那边酸啊，说什么你只敢打苍蝇不敢打老虎，那至少苍蝇也打到了。那其他政党呢，有打到苍蝇吗？我看恐怕苍蝇越来越多吧。 好，所以我觉得国民党现在已经很担心，要赶快转移话题嘛，因为2024想要选总统人真的太多也太乱了。请教一下任俊哥，侯友宜已经有动作嘞，他也去拜妈祖了耶，怎么会这么巧呢？ 而且不知道有没有宝贝哈，那宝贝完了之后要跟大家讲说这个谁同意？ 我同意你 哈。那我想这个时代大家也都知道了，宝贝这个事情，反正你一拨两拨三拨，可以拨800次，大概都没有问题啊。所以我认为，当然对这件事情，大家会比较关注的是侯友宜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动态啊。那你说过年的时候到这个庙宇里面去走村啊，或干嘛的？我觉得大家觉得正常。那过年年过完了之后，还特别要去走，那难免会让大家做很多很多的联想，尤其他的朋友啊，他们曾经有被传说有结盟的这个郭台铭之前也才讲说什么妈祖啦、关公啦、都同意啊、所以我觉得当然这第一个会考验就是说侯友宜接下来这样一个动态，因为洪秀柱也都公开讲嘛，你侯友宜就表态了啊、对不对？何必要不表态？那我当然觉得就是说现在对国民党也很尴尬，所以尴尬的意思就是说郭台铭现在看起来是表达他愿意、而且他也 OK、虽然他讲说你国民党要把这个游戏规则定出来之后呢、然后他再来做最后的这个决定，但是你光看黄建廷的这个出来的说法就说有啊，我这个封上面的命跟他谈过啦，那他想要代表国民党来参选、但是呢他没有一定。我认为这两个就是高来高去啊，为什么郭台铭想要营造的是你国民党输要话嘛，所以你把游戏规则改了之后啊，你把这个游戏规则定出来，不是改了啊，定出来之后呢，那我再来做决定。可是黄建廷的那个说法就是其实是你想要啦啊，你想要的时候就是，但你又没有说一定，所以这次国民党变成叫做什么，他不是主动，他叫做被动。 嗯， 所以我认为后来虽然这个朱立伦啊出来否认啊，讲说啊没有没有，我没有叫这个黄建廷去一嘎嘎嘎嘎嘎嘎嘎嘎，我认为一个党的秘书长不短猪短一个啊，你啦，黄建廷又不是政坛小白兔，他怎么会不知道说我出来讲一句我嫌命去的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他嫌什么命？ 对， 那一定是朱立伦，难不道是我们在座任何一个人可以叫他去吗？ 嗯， 我觉得很难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国民党就进入到一个正式哦，我用正式讲就是互相踢来踢去的一个状态， 朱立伦有点切割的感觉哦， 因为现在很尴尬嘛。好，那侯友宜这时候开始有些动作啦，开始去走，我觉得也都正常。为什么？你光看那些挺侯的针对要不？不要这个所谓的开放初选啊，游戏规则人家也都讲不可以啊、你今天还是要按照这个规矩走正道、走大路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这三个人来讲啊，朱立伦的高度就是很简单，按兵不动嘛， 对， 反正我看你们两个啊能够表达到什么程度，你今天走村我去走村，搞不好明天你保杯我后天保杯、也可以比照朱立伦模式，某个什么淡水阿嬷或阿公阿伯啊、也跟他讲了什么、那就激起了他决定要做什么事， 对， 我觉得在国民党里面也不意外。 但要请教任俊哥，因为我觉得侯友宜最近哦，就是从国王会之后态度又变得更多了，像是他出席了新北义消这个表扬大会，这春酒啦，然后支持者大喊说总统好啊，嗨，又是再度 VV 阿球嘛，啊，奇怪了，你看哦，郭台铭是义消总会的总顾问哦，他这一场没有受邀呢，所以现在是各自山头势力划分是不是？ 可 可能郭台铭有事了，我不知道哈，因为他确实是没有出现在那样的一个场合。那我觉得现在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正式画上台面了，所以台面就是说，个人基本上都不要自己出来讲说 yes I do 了哈。那最早郭台铭没有说 I do， 因为 I do 的意思是人家需要我，所以我愿意嘛。但是现在应该是在表达叫做 yes I want， 就是我想要了哈，我想要这个东西。 没爱讲啊，基本没在讲啊。 但我觉得已经表达了也很清楚了啊。那现在问题是你想要人家给不给了啊？所以现在看起来侯友宜的人也开始动作了，也就是我怎么可能通通都不讲话？那我觉得比较观察就是说一些这个所谓的国民党的有这个声量的这些，不管是他的大头哦，那些大佬们，或者一些其实平常哦就很喜欢发表言论，或者你可以看看他们最近的这个动态，有很多就倾向不讲话，那有很多就比较游离啊。我说游离的意思是说，这边马来西亚，那边马来西亚。我认为有些人是想要做到尽量都不得罪，为什么？你现在得罪郭台铭也没什么好处嘛，对不对？那我何必在这个时候去表态？反正那个困难点是朱立伦要去当，但我真的讲最后一个哦。现在大家就讲说国民党要汲取2020年的教训，不要重蹈那个覆辙。请问现在的国民党跟2020的国民党有什么不一样？2020国民党到底怎么检讨自己的败选？是韩国瑜从市长跑去选总统吗？那请问侯友宜现在有没有这个被质疑的点？ 也是啊， 一样啊。2020年的郭台铭那时候也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啊。吴敦义想办法让他变成国民党的党员，还给了他当一个证书，然后他让他去那边。那请问现在的郭台铭，他有退党的问题啊，他一样是不是现阶段，他也要想办法解套啊。你搞共这两个时空环境到今天为止有改变吗？没有啊。所以现在大家都出来讲说，哦，要汲取2020的教训。我不知道2020对国民党来讲到底他们认为败选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对这些人讲说，对，党中央到最后还是推给朱立伦啊，党中央要想出一个这个好的游戏办法，然后呢不要造成什么什么。那我老实讲，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其实看不到国民党想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很简单，先放他们自己去厮杀，厮杀完了之后呢，最后党中央再跳出来。我觉得这是大概是现在朱立伦的盘算。 好，请教一下委员哦，因为现在压力应该是在朱立伦上面了，那朱立伦就是反正我又不急着讲嘛，对不对？你看哦，蔡正元就说了，国民党又不是公厕，你想尿就来尿，这个话讲的是蛮呛的哦。那包括这个卢嘉诚呢，跟这个因为跟郭台铭也蛮好的嘛，他就说了，包括呢他就说了，郭台铭起心动念是经过民调大数据统计，有信心才会参选。他就觉得说，我的民调可能比侯友宜高一点点呐，所以我有底气嘛。那再加上很多人就质疑说啊，你没有当时跟国民党支持者道歉啊。卢嘉诚也点到说，有啦有啦，郭董那个时候就是道歉了嘛。朱立伦要赶快想出初选办法，这个压力锅又回到朱立伦身上了吗？ 老实讲哈，我觉得朱立伦他在从2022年的年底的这个地方选举到现在的提名，他内心的坚强度，我觉得非外人可猜到啊。怎么说哈？为什么今天的确有媒体讲说要比照所谓2022年那个桃园模式？当时的现况是怎么样？现况是有邱毅胜想选，有吕玉玲想选，也有罗志祥想选。而当时罗志祥的民调其实还不错，也有机会选赢。但朱立伦很坚持，最后放一个张善政进去。好，你看起来好像是朱立伦很这个专断独行，放个张善政进去呢，不理其他的民意。但最后胜者为王嘛，最后张善政选赢了嘛。所以大家对于朱立伦这番操作，觉得说哇，神操作，类似这样子一个结果。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代表说，朱立伦他今天在选择所谓的这个候选人的时候，他的考量齁不是单纯就是说他最强最会赢，然后就是能拿下就好，反正只要能把国民党拿下都拿进来，他有其他的选择齁。所以回到现在的所谓的这个郭台铭跟侯友宜，刚刚说朱立伦急吗？当然急，但问题是我也觉得他不急，因为他是游戏的制定者。老实讲，他今天制定我们初选的机制是哪种机制，大概就决定候选人。我举个例子齁，假设今天是办一个公开的初选的民调，就大家要站出来主动的来报名，老实讲这一局侯友宜基本上没了啦。侯友宜很难主动去报名。那假设他今天是办一个像王辉讲的一样，把所有可能的候选人拉进来做一个内部公平的民调，大家有讲好游戏规则，然后最后透过征召的话，大概侯友宜机会比较大。所以基本上这个球掌握的是在朱立伦手上。那朱立伦大家也说，朱立伦也想选啊。但你看他最近的几次讲话，你会发现他讲那个，他用新语法师讲的无私无我有党无我嘛。你大家一开始觉得他在就是好像不是讲真话，但你实际上 你自己都这样讲了，我没有讲， 是你不是讲真话， 没有没有，但我需要证明他是真话哈，没有，就大家对于这个有点质疑哈，就觉得他想选嘛，但问题是，你去看他最近这几个动作，包含党内的所谓的民调，并没有朱立伦的选项，他自己也公开出来说明了，所以我觉得朱立伦主席他很清楚知道他在这边扮演的角色是总统大选的初选办得好， 国民党能把总统大选拿下来的话，他未来的政治前途，他说未来政治历史定位，才有他的一个角色在。所以我觉得他现在是相对比较强。 啊，你看朱立伦那时候独断独行，就是张善政就出来选了你，那时候就干脆现在就想说，哈，初选就是你嘛，对不对？那干嘛搞得现在大家讨论成这样子吗？直接来做决定就好。朱立伦就直接喊一句话，我就不选啊，这不就好了吗？但是你看看哦，朱立伦自勉什么呢？希望仿效当年提名马英九的吴伯雄。哇塞，真的有那么大气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哎，比较低呢，我们来看一下。哎呀，在郭王会之后呢，郭台铭负面声量占了70%，怎么样配都输给赖萧配。但要请教国成老师哦，因为现在一直说朱立伦不会选，不会选啦、啊，他说他要仿效这个吴伯雄啊，啊，真的有那么大气吗？ 这个政治人物哈，倒没有亲口听他说我绝不选。嗯，之前哈，其实都保留空间的。啊，先讲赖萧配现在声势上升、嗯，因为第一个赖清德主席就是大破大立嘛。然后萧美琴啊，在美国也很努力嘛，这个组合对民进党讲可以说黄金组合啦，啊，所以接下来逐渐啊声势上扬，这不意外。但是啊，刚才讲到哈、哦，国民党这边哈、哦，郭董、侯市长，哦、啊，其实各有各的问题。啊，这个永侯的人说，你这个就是把国民党当公厕嘛，对不对？好、啊，党一下子要选才要入党，好、啊、不选了没有提名你选你就退党，好、啊，这个把党当什么？然后呢，挺郭的人就说，你这个侯市长呢？如果提名他就是韩国瑜第二就跑掉了、嗯、啊，到时候就落入2020的后尘。所以最后结果刚才说到压力在朱主席身上、嗯、可是啊说老实话机会也在朱主席身上啊，因为你们两个互踢嘛，对不对？好，互相帮对方剥皮，最后剥到最后呢，谁相对来讲最没有争议，最有选战的谋略，最有 kingmaker， 甚至这样我朱立伦嘛，对不对？球我现在在控球，我也不一定要传球啊，我自己上篮啊，这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齁、哦、啊，这个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侯卢佩啊，就是啊侯友宜啊配卢秀燕啊，这个声势呢又起来。因为呢相对来讲呢，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个退党不退党的争议、嗯、这两个 都落跑的，如果两个都落跑国民党还得了啊。 对，都始终是国民党，所以呢也没有什么争议，而且跟中国那边也比较没有什么纠缠不清的关系嘛。但是问题是说你现在如果提名这个话就绕跑啊、嗯、两个一起绕跑、 哦、 你六都里面那边这个国民党就 跑了两都， 对，一下子就跑了两都，那接下来呢要不要补选啊、哦、你的布局，然后呢你选到这个毕竟跟民意代表不一样，你是一个啊、哦、这么重要的直辖市的市长你就把它抛掉了，好、哦、在党内要提名谁，好、哦、我相信这个基本上来讲也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嗯、所以好、哦、最后结果齁、哦、又回归到就是说你现在身上有公职的人好、嗯哦、要去选都会有绕跑的问题、嗯嗯，反而身上没有公职的人齁、哦、相对来讲比较轻松，就看国民党内认为哪个比较重要、嗯、那朱立伦呢他没有公职啊、嗯、又始终都是国民党，相对起来齁、哦、反而呢具有一些侯郭两人都没有的优势也说不定。 好，苏培，可是郭台铭觉得自己底气很足呢。 当然是啊，而且以国民党曾经讲过大家都打过 BNT， 打过 BNT 的人都要支持郭台铭、嗯、那郭台铭有什么理由不回去国民党让国民党来拿轿子 是选他来选、啊、都是 BNT、 哦、对啊，连协议里面都是 BNT 都应该要想到，所以我就不晓得国民党为什么要说一套做一套。今天郭台铭之所以起心动念会想要选，不是就是这个国民党帮他造神造起来了，让他起心动念，本来他已经要只支持一个人哦，那个人就侯友宜，今天侯友宜真的脸都黑了啦。不过我觉得就是说朱立伦现在真的是很聪明啊，真的是精算师哦，卡关刷跨背修他隔山观虎斗，让你郭台铭跟侯友宜两个民调比我高的人先互相斗嘛，斗一斗斗一斗，互相攻击，攻击来攻击去，攻击来攻击去，哎，各有各的缺点，之后换谁出来，娃娃朱立伦独只剩一个嘛，那我就可以出来嘛，所以朱立伦的精算在这里嘛、嗯。